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春节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大洋算了一下，人活一辈子，如果按照80年来算的话，大概活3万多天啊。尤其是亚洲人，我们中国人3万多天啊，都离不开这个主食，那就是大米。你想一想，3万多天，我们一辈子每天都在吃的这个大米，当然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大米，好的大米，那对我们的人体才是健康的，才是有益的啊。我们说辅料可以换，你可以换海鲜啊，你可以换蔬菜，甚至你可以吃素都可以，但是大米换不了啊啊！好大米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东北五常益蛋乡的好大米。我们请到的是刘氏米业的刘厂长，刘厂长你好。 哎，你好。 嗯，那先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哈、啊嗯，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个产品组合都是来自于东北五常，没问题，原产地。 嗯 啊，品牌是益蛋乡。 益蛋乡 啊，东北五常大米、嗯。那么今天的组合是20斤268元。 对。 啊，20斤268元。同时今天那个刘厂长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个优惠，如果说您双组订购的话，就是乘以40斤的话、 嗯、 那本来应该是536元、 嗯、 但是双组订购再减108，双组订购是428元，20斤268，40斤428元啊。我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产品了。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今天大洋是一改常态啊，先说这个组合跟价格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大米呢确实适合于每一个家庭来进行使用，而且这大米确实非常不错。咱们来介绍一下东北五常益蛋乡。先说这名字挺有意思的，益蛋乡是1亿2亿的益啊。 对 对， 这什么意思？这名字 大家农户呢也集思广益，大家说呢从慈禧那时候就开始吃我的米。 嗯， 那从200多年的这个历史上讲呢，我们也送出几亿蛋 了、啊、 对，大家就赶紧起个名叫益蛋乡嘛、 啊、 我们就这样起这个名、 哦、赶上从历史而来的、嗯、就是这么多年生产的每一袋都是香的、嗯、叫益蛋乡啊。 对 对， 哎，您说到老佛爷慈禧那会儿吃大米的这个事儿了哈、 嗯、 我听说的故事是，原来这个慈禧呢他是只吃东北五常的大米。 当时呢这个历史故事他是那样，当时有一个吉林的将军，这个慈禧呢要求他回去种稻米， 嗯， 作为贡米。 嗯，为什么当时慈禧要求在东北五常这旮旯这块地来种大米？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跟它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是相关的。 对 啊， 它首先它那个地方呢，一个是这个黑土地啊， 黑土地 这个土质好， 嗯， 这个我们那是这个2米多，这个黑土地、 就是、2米，就从地表到往下是2米多的一个黑土。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几亿年呢， 嗯， 这个形成呢，这个土壤非常好，矿物质非常多， 嗯。 第二呢是水质好， 嗯， 因为我们这是拉格尼河和牦牛河， 嗯， 这个我们上游这个水库啊，整个是长白山脉，就是这个张广岭、张广才岭这个山泉水， 嗯， 那么按专家说呢是全部是这个矿泉水含这个矿物质啊， 嗯， 这个特别多， 嗯， 那么对这个稻米的生长啊， 嗯， 有直接的营养作用，而且吸收呢也非常好， 嗯， 这我们这米呢含矿物质多。第三，我们的气候好。就它日照时间长， 日照时间长 啊、日照时间长，而且呢，我们那是三面环山，这个松江平原这个暖湿气嘛，又进去以后呢，它一个回旋回转能够存留下来，大概我们是4月份到9月份日照时间呢，大概是2000多小时。 日照时间2000多小时积累下来、啊、 2600多小时啊、嗯哦、这样的话阳光充足。 其实这个昼夜温差大很重要这一点啊。 对， 你比如说我们都说这个新疆啊，新疆的水果甜，它也是因为昼夜温差大、 嗯、 白天阳光照射非常的强啊、 嗯、 营养吸收的很快，但晚上呢迅速的就降温，它一下把所有的营养物质都保存在果实里边去了。 对， 然后第二天再马上升温，又来新一轮的这个积攒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但凡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它产出的这个植物的果实营养价值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口感很好。 所以我们那儿呢就是经过几代这个反复的研究，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以后， 嗯， 实际我们那儿有这个五常啊，有很多品种， 嗯， 有稻香123号最早， 嗯， 东农呢有425， 4.26、4.28、4.29，现在呢开一个4.30。那我们呢是在这两个品种以上的改良的品种， 嗯， 叫龙香一号。 龙香一号啊。 对，然后我们现在采用的是3号、5号。那么今年开始呢，试种是7号， 不断的这个、不断的去改良这个大米本身的这个品质哈、 因为我们知道要想卖得好的话，那现在我们农民也懂 啊，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没错啊。 首先在育种、 啊、 育苗这个也在不断的改、 嗯，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米呢是比较特殊的，不是一旦香、一旦香。虽然这个名呢大家起的是比较通俗， 嗯， 但是确实也代表我们这个地区这个米啊 的品质 啊，对啊对对。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几号几号啊，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说，包括大洋听我都听懵了啊。 嗯， 如果不是说咱们地地道道的东北的农民，可能根本就分不清。 嗯， 但是我觉得餐桌上的消费者是可以分得清哪个米香、 嗯、 哪个米好吃、 嗯、 哪个米回味无穷，这一吃。 嗯 就知道，要我说每年的新米一下来，就新鲜大米一下来，就是比陈米要小好多啊，所以这是能吃出来的。在这呢，要说一下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不打电话就可以购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东北五常一担香大米，20斤呢是268元。如果您双组订购的话，再减108哈，40斤的话是428元。我们北广购物呢送货上门，您想这40斤的大米给您送货上门，光运费也得40-50块钱，我们来包邮。北广购物承诺送货到家。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那刘厂长说到这儿了，您得说一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您那儿东北五常一担香这个大米，从吃起来啊的感觉上和其他的大米有什么样的区别？嗯， 那反馈回给我们呢，都说这个米呢就是说比较香，这是直接的感觉，这个 味道 醇厚 啊， 而且呢这个口味呢、 嗯、 口感特别好， 嗯 啊。那说从科技的角度，我们也问过技术员， 嗯， 他说是那个 直 面 的淀粉 比较适中、 啊，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直面淀粉如果多的话呢，它米可能要发酸， 嗯， 这个保质期呢短， 那、嗯、 我们这比较适中，直面淀粉呢就比较多， 嗯， 啊，这种呢就饱和度呢比较强， 嗯， 而且呢口感呢要甜， 嗯， 而且易吸收， 尤其是真正东北五常大米哈、啊，它里边含有的这个蛋白质也是很丰富的， 嗯， 它的蛋白质跟其他的这个什么肉类蛋白质不一样，它叫谷蛋白、 嗯， 这个谷蛋白对人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强调我们要吃好大米？我经常会说，那大米不都有的是吗？我们每天餐桌上都会吃大米，来碗米饭，两碗米饭哈。 嗯， 你到这个超市里边去看，打折的时候、促销的时候，我甚至见过1.99的大米。啊，就蹲成跟小山一样，1.99的大米、 嗯， 咱不说那个大米究竟放了多长时间，那个我们不得而知哈。 嗯、 但是大米好多种，从1.99到19块一斤， 嗯、 甚至到100块钱一斤都有、 嗯。 为什么米有这样不同的区别？那就是因为米本身的营养物质和它的生长期、种植的环境、种植的技术都是不一样的， 肯定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为什么有的石头你放在地上没有人捡， 嗯、 有的石头你卖上千万？ 嗯、 因为那是玉。 嗯嗯 啊，它本身是不一样的。 对。 那你想，还是到开头那句话哈、啊 嗯， 我们人活3万多天，是不是每天都在吃这个大米？现在生活好了，为什么我们不吃一些好大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营养膳食结构呢？ 嗯 啊，再说一下，今天我们推荐东北五常一担香大米， 20斤呢是268， 20斤268元。 对 啊， 如果您买2个20斤， 嗯， 那就是536。 就是多组订购，订两组的话，应该是536元。 536。那么我们呢，这是供给北京的这个老百姓， 嗯， 供我们这样打特殊打个折， 嗯， 也取个最好的这个折扣， 嗯， 这么我们再减去108， 嗯， 那就是428， 428， 嗯， 哦， 40斤， 40斤， 嗯， 那就是说单组订购是268，如果您双组订购的话，还会有一个优惠折扣，再减去108，哈， 对， 那就是428元， 对， 两组订购40斤，428，单组订购20斤是268，哈，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真正来自于东北五常的一担香大米。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其实我想一下，20斤不多，其实如果说按照正常家庭的话，20斤也就是1个多月差不多就吃完了， 一家三口一个月，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差不多就吃完了。每天在家里面吃，因为大米是每顿都要有的，它不像其他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每顿都要吃的东西一定要挑最好的？今天为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东北五常的一担香。再说一下价格跟组合，20斤是268元，如果您双组订购40斤的话，再减108是428元啊。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原产地，原产地，强调这个产品就是来自于东北五常，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自称是东北五常的大米，有可能都是勾兑的大米，这一点真的是让消费者很痛心。同时比如说也让今天咱们这嘉宾老刘是特别的伤心，特别的难过啊。 大米还掺上，所以这种你不保身的嘛，不保身的话，那我们就那重新注册牌子。也有的啊，就是我知道那个石河子那边，他也是，他坚决不买外面，他也是挺那个信守这原则，也保持这原则。但是现在外地去的人他就不管那个，外地去的他拖着这个碾米机是加工，他就办个加工厂。 嗯， 半个加工厂的话，现在你想400多个加工厂，因为我当时我们才多少，不到100家加工厂，现在变成400多家加工厂。五常的牌子你们自己给砸的， 嗯，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砸，我们也想保身呢，我们也希望这卖出好价格。你只要有这个东西，你多高价格，人家吃得好，人家肯定买。 关键是他好东西就行。 他现在你这个牌子在这，那外地人到这，他那把别的米买去一掺，他还卖。结果人说这米不一样吗？ 嗯， 也没吃出你香啊！啊，现在农户我们都签字、摁手印儿，我给你这个，你就出这个啊！你可千万别买别的，你买别的咱卖不出去，不是你一家，咱囤的都卖不出去。我就卖，我们不愁卖，但是你得你要送到北京的话，你得说这是真的。 刘总，您说的对，有的时候呢，咱们消费者不怕多花钱啊，咱只要花这钱值，咱买到的是一个真东西，我觉得就是可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五常刘氏米业的这个负责人刘伟华，我保证呢，我们大米呢从这个田头到餐桌，保证保身。那个我们从来不用那个化肥，我们都用农家肥。我们这个希望呢，这个北京的朋友吃的我们米吃得好，我们也保证我们在我们的种植过程中全部是人工自然。我们一旦像大米，保证绝不掺假，绝对不会勾兑其他大米，每一粒米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真实的一担香大米。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曹一南。 北广购物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月月赚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马龙，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 我是 BTV 圈妮的生活时光的节目主持人圈妮， 我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和我是大医生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订购热线400-015-5151。 嗯， 东北有很多地方都有大米嘛，比如说盘锦也出大米，对不对？还有东北很多地方都有。那么真正五常的大米，它是不是就是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产出真正五常的这个叫东北大米，东北五常大米？ 整个五常地区呢产大米呢每年要320多万斤。 320多万斤。 对 啊， 对对对 啊。 这个五常的耕地面积呢现在是346亩。实际呢好的大米呢就是、我们这儿牛凤山这儿呢我们才18万亩。 哦， 18万亩，我们拿出10万亩， 因为你占到不到1/10。 对，我们拿实际呢，大家都是在种大米， 嗯， 但真正呢，属于我们当地讲叫龙脉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大米应该 龙脉， 对，就是慈禧吃的就我们这大米，我们这大米这位置是最好，所以我们每年就产几十万斤， 嗯， 也就这种， 就是龙凤山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龙凤山它是在五常大米的一个核心产区。 对 对, 对。 那你那又是龙凤山的一个核心产区。 对 对, 对, 对。 一年也就是10万斤左右。 没有，几十万斤。 几十万斤啊，一年几十万斤左右啊。 4-50万斤。 赶上风调雨顺的时候， 对对对 啊，40-50万斤。 对对 对, 对、 嗯。那产量也不高啊。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和全县比的话，那还是一小部分。 对。 但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有这几个特点。 嗯。 一个是我们这个地区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呢不一样， 嗯， 就我们三面环山， 嗯， 这个整个的暖湿气流进去呢，按照这个科学家讲，就是 它会存在这儿，是回旋子会存在这儿， 嗯， 所以昼夜的温差比较大， 嗯， 它而且湿度呢也比较好， 嗯， 这适合水稻生长， 嗯， 第二就我们这黑土呢就是槽阳， 嗯， 而且呢是这个矿物质特别多， 嗯， 这个呢就是丰富的矿物质， 嗯， 这个水稻啊它会吸收， 对，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种植方式。种植方式是还是传统的人工的种植方式吗？ 对，我们一直采用了传统的人工种植方式， 嗯、 从育种开始到人工插秧， 嗯， 到这个除草， 嗯， 我们没有任何的化肥， 哦、 全部是农家肥， 农家肥， 人工 插秧， 对、 啊， 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成本呢，就是 人工成本还是挺高的， 是比较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稻田，其实稻田的景象是很美的。很美的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东北去看一看啊。如果尤其是在这个春夏秋天的时候哈，去那个东北那边去看，到五常那边看看那个稻田，那个感觉绝对是一个风光片的那么一个感觉哈。所以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非常优美的地方哈，营养这个土质营养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都看过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嘛， 《 舌尖上中国》里边关于东北五常大米的介绍，其实它的取景地也就是在龙凤山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啊，也说明了，真正五常大米，我们说五常大米好，它的核心产地也就是在龙凤山那个地区哈，在当地产出的这个大米，刚才说了直链淀粉含量，还有它里边含有了一些天然的一些矿物质哈，所以长期食用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有好处的哈，包括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消化系统，人体的这个吸收系统啊，包括我们人体的整个的你的排泄系统，吃大米对我们身体都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一个东西。 对， 很健康营养的东西哈、但凡是真正的东北五常大米都不愁卖，基本上从种植之前就已经有人都已经预定了， 对、 就已经把这一年下一年产量给预定下来了哈。机会难得，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风调雨顺的时候40-50万斤的一个产量不高哈， 嗯， 跟全县刚才刘总说了，全县可能这东北五常那边大米可能300多万斤甚至400多万斤，也就是1/10的一个产量哈。来，我北广购物听众拿到今天价格20斤是268元，双组订购的话再便宜108是428元，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推荐价格哈。这个价格能不能再有一些个优惠，给咱们北广的听众一些福利，会不会 这个 再 不能再便宜， 这个真没有 啊，再 这个真没有。 但是这样、你可以那个、这个大家可以试吃一下1斤以内，你可以试吃， 那试吃一下就知道这个米好不好吃。 对， 1斤以内可以试吃，如果说吃的好，那就继续吃下去，或者多组订购。如果说觉得不好呢， 不好我们就给你退， 啊，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敢做这样的承诺， 对对对，没有关系。 好了，那在这儿说一下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真正来自于东北五常的地道的五常大米，放心的敢让大家试吃的五常大米啊！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很好，我觉得敢做这样的承诺，就说明这个米的品质本身，至少刘总那儿你是可以放心信得过，没有问题，而且一定是经受过市场考验的。 对， 这1斤米大概能出多少米饭呢？如果做干饭的话， 你要干饭的话，1斤米啊，煮2-3斤。 啊，能出2-3斤， 对，没有问题。这个5个人吃肯定没有问题， 五人吃没问题。 对对对，如果稀饭的话， 那 4斤差不多。 稀饭看怎么做了，是吧？看稀的程度了哈。挺好的，大家可以先试吃一下哈。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哈，也是我们自己的购物公司，我们挑选产品也都是有选择的哈。敢把刘氏米业的东北五常一担箱的米推荐给大家。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背书，这个米的品质是说得过去的哈、是没有问题的，经受过大家的考验的哈、大家可以试吃，没有问题。再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单组订购20斤是268元，今天双组订购还有一个优惠，如果您订40斤的话，总价再减108是428元，而且我们包邮送货上门到您的家门口。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说一说，再跟听众朋友强调一下，今天您为大家推荐这个米究竟好，好在什么地方，吃起来感觉跟其他米有什么不一样。 那反馈回给我们的都说这个米呢，就是说比较香，这是直接的感觉，这个 味道 醇厚 啊，